次错过又来，多少次爱过再爱，直到拥有才明白我的早已习惯整个酒馆午夜以后的凌乱，浪迹的背叛，有人烂醉哭得哽咽，有人将嘴角一撇，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恨情仇彻底洗烂了以后，那是是非非该欣然看破，多少次错过又来，多少次情愿孤单，却清醒地走出门口。深情过头的萨克斯风依然即兴忧郁种种，我想一个人的心被爱恨情仇